将这长野林打起16万龙魔一干。 徐大哥， 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大二人所作。方才尤俊大不敢对二郭明言之音，他曾在二贤庄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。若对二郭食言，窥见绿林英雄，咱咬金不懂他什么金盆洗手、银盆洗脸呢、啊？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，不与他相干。话已讲明，咱要到公堂自首。二郭，你快快冤案上案吧！ 请老伯母上手去， 请。

愿您当面恕罪。 徐长安，我臣来得路漫而过海涵， 难 秦池伯母，我臣拜寿。 我小的时候在您胳膊腕上拉过青屎 大哥干什么来了？快给老太太拜寿 拜寿。 老伯母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 人寿你们 众家英雄。 众家英雄。 好好好，众英雄在上，我姓程名咬金，外号程老虎，小名叫大丑子。哎，认识不认识的啊，您多包涵点儿啊。得了，咱们来个罗圈一喽。众英雄去早到，恕我程咬金一不来迟。哎，这么办，少时间借老太太的寿酒，哎，先罚我三杯呀、啊！ 庄长， 酒宴可称齐备， 家家楼舍宴款待宾朋。 好，请列位多吃几杯，恕老身不能奉陪。 哎，老太太您好的歇着去啊！ 这是自家弟兄反复联名， 我众家英雄， 二位敢使前来与伯母拜寿？ 不瞒列位说，昨天晚上短寿的时候，就给老太太磕过头、啊， 磕过头， 朋友一同饮酒。 不成，我们衙门里还有事。 二姑， 您这来。我说，八十上水可紧得厉害。 三六九， 众家各地， 二哥， 弟兄牙前牛市少可奉陪，表弟，请我宽带宾朋， 请听。 二哥， 二哥慌张而去，莫非有什么事故？ 二哥变脸变色，必有要紧之事啊！ 要紧之事， 嗯、 哦，莫非为了黄？ 黄酒白酒，家家楼举齐备，众家英雄一同饮酒，贤弟，饮酒去， 来。 相逢不必留名姓，俱是荣华一晃眼。 为何来迟？ 是我二人路见不平，宰了个坏的，救了个好的，故我来迟，忘其宿醉。 路见不平，英雄本色，何罪之有？ 二位何曾到秦府拜寿？ 哎，徐县长，您怎么了？我们哥俩不到秦府拜寿，怎么知众哥们在此喝酒呢？ 是啊，徐县长，您素来自比诸葛亮，这回您可诸葛黑了吧？ 我二哥虽然身在公衙， 却与我们绿林中办事。 是啊，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好啊，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同心共饮长寿酒，一起牵着手。

二哥的身上疼，就疼在那妖精的心上也罢。 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，不与他等相干，咱要到公堂自首，与二哥你消我差。万万啊！ 要进住 口，拖用万。 山道暗黄都冲凉，满树萧萧是情长，劈开如墨烂的有火房，只要心里面真无恙，听得个真受凉。 我说你别再犯毛包了，成不成啊？ 哎呀，这真的。你的腿两难，我无主张，你的腰我紧无法相爱呀。 嗯，好汉。 大家成长。